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13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星云法师圆寂，今天佛光山是举办了赞颂仪式，要送星云法师最后一程。星云法师呢，他在中国还是有一些亲友或者是宗教界的这个人士呢，有120位他们申请入境的许可证，中国官方他们另外还有一团是38人的这个吊唁代表团。不过呢，中方也是加高拐，他们就说啊，我们不要走这个陆委会的申请的路径。那中间呢又夹带了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国际制裁不准入境的前中国宗教局的局长，他叫做叶晓文，还发现呢有官员他的身份是 A， 可是呢他申请来的是 B， 变造身份来台的官员。最后呢中国因为他们有人不能来，他就去冰的啊，他就说啊，既然有人不能来，那我们通通都不来了。中国官方自己不守规矩，还要操作成台湾官方，太阿吧，这就等于是怕狼的话救狼。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间谍气球的这个部分，间谍气球引爆了美中大战未完待续，真的阿没刷哦。十天来美军他们在高空击落这样一个不明物体已经有四次了。中共在内蒙古呢是被发现说哦，他们有一个很神秘的气球发射场。美国不止他们是把间谍气球给打下来，他们也宣布说有六个跟间谍气球有关的中国实体企业列入出口的黑名单。美中关系本来他们有意要借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啊，看能不能够化解僵局。不过呢现在看起来关系是更加的紧张。另外一块我们来看的是蓝营2024各怀鬼胎。当郭台铭他抛出等国民党一个办法之后，现在还传出的是郭台铭他找上了王金平帮忙瞧几个代级齁，跟五能家代级爱瞧。一件呢是叫柯文哲不要选总统，那看副总统有没有机会齁，可是整合成一个叫做郭柯配，组成所谓的叫非绿大联盟。第二件事情要瞧的是说，那我要能够顺利回到国民党，我要拥有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门票。不过当郭台铭他看起来参选几率越来越高的时刻，深蓝也在加大要围剿郭台铭的力道，这个情势将会如何的演变呢？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作家苦林。 桂雅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民党立委王定宇。 桂雅大家好。 左手边，首先我们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桂雅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桂雅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资深媒体王诗琪。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王瑞德会加入讨论。我们今天先从星云法师圆寂到中国的这个吊唁团呢，居然也能够被中共拿来做政治的操作。我们先一起来看。 山星云大师圆寂赞颂典礼在9点举行，总统蔡英文亲自颁赠褒扬令，感念星云大师生前对台湾宗教的贡献，推广人间佛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弟子信众们依依不舍。 佛光山日估现场超过30000信众来送大师最后一程。 当然希望是一个基于人道来各界都可以表达一个哀悼之意，应该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国民党不断的坚定的希望交流对话，而民进党是创造一切的机会走对抗，走这个交恶。 国民党主席炮口对内，但检视名单，以中华文化学院背景申请来台被拒绝的前中国宗教局长叶晓文，曾经因为迫害法轮功，在2009年访台时被抗议，之后遭列入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决议名单。 来关心台湾的战友，我们都要欢迎。怕只怕有的人是节外生枝啊。 这份名单还出现扬州市副市长刘刘捏造苏州台办人员身份，藏在官方名单之中，被抓包后全团都不来了。叶晓文甚至用不孝子孙抨击我国政府，只见蓝营用力帮忙说话，却没反问对岸，不能按照正常程序办事吗？ 好，我们先看今天的场景齁。这个是佛光山在高雄的大树。那你可以看到齁，有大概是3万左右的信众要送别人星云法师齁，送他最后一程。而小英总统呢也亲自颁发了褒扬令。那其实过程间齁，你知道他2月5号圆寂之后，那其实呢国民党就在讲说啊，其实中国还是有一些人呢、啊、他们应该要也可以要来齁吊唁星云法师，也要送他最后一程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齁，国台办，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讲说，哎呦，要吊唁这个星云法师的代表团怎么被民进党当局给阻挡，没有办法前往台湾。民进党啊，罔顾人道主义。但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齁，陆委会的发言人邱垂生他就讲了齁，我们是在2月10号晚间接到了佛光山转达陆方齁中国这边的意见，说啊，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团员齁是有官员的身份，没有办法获准入境，所以呢啊，有人不能进来，我们要团进团出，所以呢通通我都不来了齁。那我请教委员啦、啊、他们的这个要来的成员里面齁，我是不理解说我们理解中像是宗教人士啊或者是亲友齁来台湾齁送最后一程应该是合理的嘛。那他们希望来的齁我们当然会讨论到有关于什么夹带夹的身份啊，或者是有那个被驻籍黑名单不能来的。可是我好奇齁，统战部国台办或是江苏台办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以吊唁的名义来台湾，他们算是一个亲疏远近间啊，迎来是合理的吗？ 第一个，我们先不讲中共的基本信念是无神论，也不讲中共的宗教部门在中国拆庙烧佛像毁信仰，我就先不讲那一些。今天星云法师过世，当然大家都很哀痛，所以在台湾的部分就是说尽量协助，尽量帮忙。所以中国要来台湾这120个人，我们能准都尽量准。 对， 台湾完全没有刁难哦。现在刁难星云法师办这个后事的是中国，然后呢搞不清状况乱声援的是中国国民党。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120个人，哪怕刚才贵阳讲说啊，这统战部你起来被冲上啊，你这宗教部专门在中共齁、哦、在中国真的是烧十字架啦，把圣经列为基础都他们干的。就这群没有无神论无宗教观的人要来台湾，我们也尽量协助。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120个人我们都准了，后来里面发现你怎么会有12个人齁、哦、你应该用另外一个管道来申请，你却藏在这亲友团里面。 你不夹带就对， 你不依照正常管道申请，我没有说不准哦。这个叶小文哦，我没有说不准哦，而是说你根本不是那个身份，你为什么要藏在那里面？你可以循正常管道申请嘛，因为可能要保护你的安全啊，可能要看适不适合啊。何况叶小文不能来，是马英九政府在2009年之后给他加注的嘛。那你不申请，你把他藏在亲友团里面。啊！你起来骗社会、骗台湾的近乎不照规矩办事。另外呢，里面竟然还有人身份用假的。 我觉得这个最妙、欸。 你是东北那么近乎来哦？ 不是啊，阿姨一席他是有这么羞于讲说自己是扬州市的副市长吗？ 我觉得扬回去 叫刘刘的 扬州市哈、哦，当然共产党是独裁体制哦，扬州市的这个党委书记应该把这个人抓来办一下。 他有这么羞于说啊，我扬州市的副市长没当地郎的对啦。 所以万一许公，我们在帮助自伤的状况下。台湾的政府尽量给予协助，120个中国来的，说是亲戚，说是朋友，说是什么，我们都尽量准了。可是你这里面就有12个官员，你明明就可以正常申请管道来，你不要，你要藏在亲友团。你用欺骗的方式，然后第二个，里面明明你的身份根本不是你所写的，你假冒身份要进来，难道我们台湾对出入境管不用管制，不用负责相关的安全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利用生命来搞统战搞政治斗争，你看星云法师过世了，就硬要把一些什么统一啦促统的话塞在星云法师的嘴巴里面。星云法师有很多的信仰，有很多的主张，他就取那一块来操弄，利用生命操弄政治斗争，甚至于利用丧礼偷藏名单伪造身份。到底谁在不尊重生命，谁在意识形态作祟？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中国国民党在声援什么东西。你是声援他们可以不用正常管道申请来吗？那你当年马英九政府为什么给他加注？还是你是在声援身份不实填写就可以让他进来吗？如果国民党是要声援这个，你就公开讲，否则利用星云法师的这个庄严的丧礼 却在乱搞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我倒希望中国国民党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政府一起来谴责说，你的喝啊来得好好做事情很难吗？喝喝做台机有那么困难吗？所以我实在不懂这一次中共在搞什么事情。而且相关的官员我可以在那边证实有入境了嘛，我没有不准啊。嗯，有类似有政治身份的，就像贵阳公啊，立台家也别送上，没关系，你提出申请，诚实申报，我们尽量来做协助。嗯，有进来的、啊，我是不想讲他的名字，有进来的、嗯。那最后我要退一万步说哈，你知道这位宗教局的前局长在台湾是有被告哎、欸，嗯，叶小文他本身迫害法轮功也好，迫害宗教人权，在美国是被法院制裁的哦。被很多国家是制裁的哦，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哦。嗯，也因为这样子，当年的马政府在2009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他加注说，这个要麦克来啊。我再强调，2009年政府说这个不让他来哦。那现在他要来，台湾有人是提告他迫害法轮功或者迫害宗教团体，你现在让他进来哈、哦，如果告的人马上到法院说。犯人来了，犯人进来了，然后我们依法行事嘛。那警察要不要过去说，哎，这位先生，你现在公祭结束了哈、嗯，那个警车在外面，我们那个法院要请你去说明一下，因为有人告你嘛，有人告你要受理嘛，你真的要去声援让他进来吗？我就觉得在生命的价值或宗教尊重上，这个丧礼我们会尽量协助。台湾的政府其实没有任何作梗，唯一作梗的是作假的、冒名的。不尊重管道申请的，而这些法治不会因为蓝绿谁执政有所差别。我很遗憾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声援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站在中共的政治动作上，而不是站在台湾的法治上在看这个事情。 我来看一下哈，国民党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再让苦林大哥来做评论哈。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讲说什么哈？啊，明明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们哈，这个民进党又要创造是叫对抗，再叫交恶了哈？为什么不能够交流？为什么不能够对话呢？太可惜了哈，这是朱立伦说的。那蒋万安讲说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侯友宜说呢，他讲的就是也是不痛不痒哈啊，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啊，这他信念。洪秀柱说什么？洪秀柱说啊，不想谈也罢哈，是不是没有给人家方便呢？有没有给人家欢喜呢？啊，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其实是可以做的嘛哈。赖世宝就讲说，陆委会现在变成跟中国的吵架委员会了嘛哈。那我想请教苦林大哥哈， 是， 其实公摊北啦哈，您如果循正常管道，刚刚委员有讲我们的最高这个指导原则就是智商的话吼狼红边啦吼啊，他们来该来的也来了，可是问题是你怎么会用骗的用夹带的，对不对？那尤其那个叶小文，就我们等一下会好好的来讲齁啊，这个位老兄他做了什么样的坏事，为什么会被注记成黑名单，你爱怪你个弟你这量不对嘛齁。那所以呢现在反而被操作成又是民进党在搞的鬼啦齁啊，民进党就是没有跟对方来做交流，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越来越搞笑了。对，因为到了我们这种年纪齁，没什么机会收到红帖，都是收到白帖啊。但是要收到我们才会去参加葬礼嘛。要不然如果听说谁过世，我们打电话去家属说噢、哦、你要来，那我们寄一张白帖给你。换句话说，要有人邀请你才去人家葬礼呢。请问各位，你们这些家伙有人邀请你吗？佛光山或者星云大师生前有邀请你来参加他葬礼吗？啊，没有人你就闯到人家葬礼还是怎样？你是要选议员哦？所以这我觉得这很好玩，就你先把白帖拿来看一下。你参加任何活动，你台湾任何参加任何活动，是不是要有邀请函？你有邀请吗？你有白帖吗？没有，你干来干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来，你说什么人道考量？人道，什么叫人道考量？那个坐牢，假如我去坐牢，然后我爸死了，哦，人道考量，监狱说让你出来两天，到你家回家去 奔丧， 对，奔丧，那叫人道考量。嘿，星云喜林拔啊，你在人道考什么量啊？这莫名其妙，对，这只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追悼，这跟人道不人道什么关系？难道你们不来就是对星云不人道，还是对台湾的信众不人道吗？莫名其妙。第三个就是说，谁不让你进来？刚刚讲了嘛，120个都让你进来了啊。你依法申请没有不让你进来，那你那38个我也不是不让你进来，38个有26个可以进来，你另外12个不能进来，就你说我们要团进团出，你现在丢什么丢啊？什么都要团进团出，旅行团才要团进团出啊？为什么？怕跑掉。因为以前旅行团常那个大陆团来就会跑掉嘛， 跳 船，所以对跳船嘛，所以要团进团出。所以你现在是怎样？你是说明你这38个人里面有人是要投奔自由，是不是？现在没有奖金了，我先跟你讲哦，没有黄金了哦。所以故意让他不成， 故意让他来不成，他就是存心来不成，然后说哦，你看这个民进党又在阻碍两岸和平、两岸交流了，就是这一招。更何况我们不要讲说你们为了宗教来的吗？你们为了星云大师来的吗？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拆庙拆了多少庙、多少清真寺，而且毁佛。我跟你讲，2018年中国下令说，露天佛像通通要毁掉。嗯，佛像有没有露天？你关他什么事？还是佛像拆掉3500座？我告诉你，此去斑斑可考。所以你这个宗教局长那个叶什么小的，我不是讲脏话，叶小文 啊，叶小文， 对，你有什么资格来？对，所以你来干什么？因此，尤其是你里面还有统战部的人。统战是什么意思？统战就是结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换句话说，那是我们的敌人呢、欸。哎，我们的敌人，我家死了人的，我们的敌人跑来我家来跟我们烧香，来跟我们念这个拜一下三鞠躬一鞠躬，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道理？今天你可以想见嘛，统战部的就来统战嘛，对不对？到时候到了这个佛光山，站在那边记者，哦，反正那个中字辈的记这个记者麦都会嘟过来，哦，这个佛星云大师毕生致力于两岸和平、中国统一，按着来啊，走来镜头啊。哦，所以我这种人，我可以让你进来吗？我可以让敌人进来吗？很简单，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进来。我们也不用客气讲说，哎，你要依管道申请，你依管道申请也不会让你进来，没有这个道理的啦。那如果你们真的那么爱星云大师，你们这么爱佛教 ，OK， 我跟你讲，听说最新的消息，这个佛光山说，星云大师火化之后，会把他的一部分的骨头送到大陆去巡回，各寺庙巡回，欢迎你们大家来拜。到时候我就看你几个人来拜，你也都没来拜，其实你们就是在装假，你们就是在假笑、欸、所以我说中国是越来越搞笑，你们是黔驴技穷了吗？是对我们没办法了吗？一定要搞这些手段？那你们这么一个搞笑的小丑般的行为，被国际上现在已经被国际网络上开始在嘲笑了，你知道吗？然后国民党那边，哎呀呀，声援他，哎呀，人道啊，要交流啊，哦，简介好，这真的是什么人玩什么鸟，这武大郎的夜猫子。 不，贵啊，我要讲，我对朱立伦讲，我就很遗憾，他讲说啊，交恶为什么不交流？我们没有反对，你可不可以回过头劝一下你们的好朋友中国共产党，正常申请就好。嗯，我不懂，把这件事情全部怪罪在台湾这一边，阿公阿姐，您周公哟，嗯，伪造身份不照正常管道申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的人，或者在台湾参与政治的人都晓得这是基本款。今天如果中共正常申请，我们都不准。你来讲那一句才有道理。嗯，可今天完全不去指责中国，你为什么要变造身份？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都没有？完全就怪台湾，利用一个一代宗师的过世，却在配合炒作，然后把中共的错一昧的栽赃到最善良的台湾这一边。到底什么叫不孝子孙？什么叫家门不幸？然后今天中国的宗教局还要呼吁台湾的佛教徒。台湾的佛教徒要呼吁中共的宗教局，不要再拆佛像，不要再关和尚，不要再拆教堂。我台湾的信仰者应该去呼吁中国共产党，不要再迫害中国所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的宗教局有什么资格条件呼吁台湾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他们是在毁害迫害的。所以这整个事情黑白对错清清楚楚，可在台湾声援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的中国国民党，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我听懂？你只要让我听懂，我陪你嘛，没有关系啊。嗯， 威婉齁，立法委员的身份，你不管去哪一个国家做交流，你也不可能改说啊，我其实是什么， 我叫苦林，我要申请，然后让我申请， 不可能改嘛。可是我就觉得好奇怪哦，齁，这一个呢，叫做刘刘，他的名字也是取得很艺术啦，齁，他用江苏省台办的身份申请来台湾，可是他是扬州市的副市长。他是有觉得哪边羞耻，我不懂齁，我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他们脑袋在讲，还是说因为他夹带名单在里面齁，然后反正我就是用骗的用混的想要这样子骗进来齁。那宇晓老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齁这个叶小文啊齁，他是中国的这个前宗教局局长。他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齁 ,1999 年他主导迫害法轮功齁，遭到国际追查还有控告。 那他在2009年的时候嘛，政府执政时代呢，他来参加佛教的活动哈，可是跟陈抗团体有发生一些冲突，而且呢，他来哈很嚣张哦。他讲说，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些天灾啦齁，那一年应该是八八风灾齁，那八八风灾他说，达赖又要来齁，不要呢，台湾天灾刚走又要天人祸齁，为公庙做拍天爱啦齁，那感觉非常一副非常这个气焰很嚣张的那一种味道齁。那我这一次他主要是因为他被注记他是黑名单不能过来嘛？那黑名单不能过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中国还有什么好操作的？国民党有什么好附和的？ 老共谈宗教这事情呢，根本是呢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为什么？我就所说啦，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祖师爷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意思是什么？世界上宗教信仰都是假的啦。结果呢，你今天又扛宗教为名，说想要来吊唁。第二个是呢，刚才叶小文啊，刚才贵雅说罄竹难书，除了法轮功之外，打压新疆维吾尔人的回教信仰，打压西藏跟内蒙古的藏传佛教信仰，请问你这是什么想法？还有中共是怎么治理宗教政策的呢？很简单，叫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人民才有宗教信仰的权利，不是自由。什么叫爱国主义？你要歌颂啊习近平的领导啦，你要呢认可呢共产党的统治啊，如果违反这规定的话，任何宗教信仰就是异端邪说啊，基本上就是邪教。说来讽刺，全中国呢最大的宗教团体是什么？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吗？造神造得够夸张，然后呢练才练得有够多的，所以共产党才是呢唯一被认证中国合法的政党啦。所以呢各位想想看一个画面呢，叶小文基本上是被马英九注记的黑名单，我们为什么要让他进来？如果让他进来的话很好笑，你会发生一个画面，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拉塞维奇也违反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跟国际法跟战争法，如果米拉塞维奇不是去荷兰的海洋法庭受审判，跑去联合国参加世界人权大会，各位不会觉得滑天下是大稽吗？你觉得这个很荒谬？那么叶小文呢就很荒谬。最后是什么？各位为什么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中国官员申请来台大概分几大类，第二是主管宗教的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接下来呢有四个统战部，这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你是来吊唁的还是讲一国两制的？接下来呢国台办一堆人，这里面国台办副主任啊最好笑的地方，他叫做农民标，被刘世芳委员打脸。为什么呢？他说星云大师啊生前最后的遗愿啊就是两岸统一。请问星云大师最近托梦给你是不是？说呢我有一些话没有讲出来。星云大师对弘扬佛法是有贡献，我们也都尊重他的政治信仰，因为台湾就是多元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嘛，你这个才叫做神棍。请问呢农民标，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还是你开了天眼听到星云大师讲这个？最可笑的拿这个做结论，我也都不了解啊。贵啊问我，真的把我考倒了。那个刘柳他说他也是省台办的官员，其他就是扬州市的副市长啊，其实用扬州市副市长啊还比较没有争议嘞。为什么？你就是党政分开嘛，我是用行政首长的名义，不是用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啊，那你为什么隐匿自己的身份呢？还是因为呢你认为挂共产党的统战的这个旗帜呢比较呢在台湾有说服效果？总的来讲啊，对共产来讲，宗教交流基本上为政治服务啦。国民党要搞清楚了，你们最喜欢讲什么？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民间归民间，体育归体育，看清楚了吧？老共都是把所有的民间教育事务呢予以政治化了。 好，我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主要有一个主轴都在讲说中共是无神论者，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是太好听的啦，因为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而已，他们是反宗教，他们是迫害者。当靠我们就来看哈，中国是如何迫害宗教，他们对于大型的这种佛像神像是如何毁神灭佛，我们一起来看。 金碧辉煌的巨型四面佛千手观音，周围却布满阴架，观音头像更被拆解，许多信徒却是敢怒不敢言。总高度达119公尺，却让中国当局眼红，更成为被拆除的标的。 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全要拆， 如果佛像不拆，人们都去烧香敬佛，那就没人性共产党了。 不光大连，吉林长春虎门寺高32公尺、造价千万的四面观音铜像，也被中国以高度超标强行拆除。中国强拆佛像真的是越来越频繁，甚至四川南充凌云山风景区的卧佛石窟，也被政府当局逐墙完全遮盖。这道墙的造价，甚至比雕刻佛像还来得贵。 黄铜色巨型观光像矗立在河岸，看起来宏伟壮观，这座耗资7亿台币打造的雕像如今却变成这个样子。 天哪，暂时把它拆下来。 好好的观光像头竟然不见了，大型吊挂机器持续作业，要把整座雕像拆除。 机械手臂钻不停，每几秒钟整栋建筑从中间断成两半，随即倒塌，扬起大量尘土，最终只剩断垣残壁，还能听到孩子的尖叫声。这不是一般违章建筑，而是中国山西太原教区内一座哥德式大教堂北韩天主堂遭到地方政府强拆，被批评根本是打压中国所剩无几的宗教自由。好，刚我们看了一段的这个回顾，他们过去是有一段的是灭神灭佛，包括教堂，教堂其实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像十字架或是什么，他们整个教堂都是要把你拆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画面非常违和，他们不是要来吊唁星云法师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佛光山。佛光山呢，这边齁，它因为有一边是佛光山的这个园区，那另外一边呢是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佛陀纪念馆。 对不对？好，这个是佛陀纪念馆。那么大的一尊佛陀在那边。好，那这另外一个园区也是那么大一尊。啊，请搞起来因来了后因是要冲啥。好，他们的信仰当中并没有这一块嘛。那瑞德哥齁，我要请教。那个叶小文啊齁，北当来齁有摸把个微苦的齁，那所以他说什么呢？他希望大师的在天之灵能够唤醒那一帮还在阻挡骨肉至亲不往还齁，竟然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连参加到台湾来吊唁都要政治操作的不孝子孙。你不觉得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这一些都非常的讽刺吗？ 如果人世间真的有神明，真的有报应，真的有轮回的话，那么这种啊所谓中华民族的最不孝子孙，就是像叶小文这样的卡。很简单啊，他做了多少那么强害宗教，然后呢做了多少那么强害信徒的事情啊，法轮功强摘器官就跟他有关系，全能教相关的取缔，还有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那跟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等等。那么我有台商朋友啊，他们在这个中国呢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所以呢礼拜天的时候要做礼拜，有一次做礼拜到一半，突然间荷枪实弹的中国公安全部冲进来，然后一个一个盘查，一个一个进行这个等于说监控等等啊。那后来呢，那么在基督教的部分还有一位王牧师被判了9年啊，理由说意图颠覆政府。那么其实在中共来讲，我每次遇到有台湾人在这个宣扬中国的这个相关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教义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些神明，台湾的神明都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神明来自于那一块土地，没有错，台湾有很多神明来自于那块土地，但是跟你中国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又很简单，各位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因为很简单啊，他们这些年来干了什么事？他拆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拆掉了一大堆的寺庙，那个寺庙是成千上百这样子全部拆掉，然后呢800罗汉像全部都毁掉，然后包括刚刚讲的本来有几个神明是有统战意义的，所以呢特别不去动它，比如说关公啊，关圣帝君啊，比如说保生大帝啊，比如说妈祖，这是统战，对台统战的嘛。请问一下，那么关公的头到哪里去了？不是被他们给拆掉了吗？我的这个干妈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整个佛像全部拆掉，大谢64块，而且把它分开，理由是因为这样子有碍沾光啊。那么事实上呢，你就知道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啊，因为他强调他是无神论，那些说我们数典忘祖啊，忘了这个神明是来自于那么那块啊这个中国的土地的那个地方的人啊，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的这个干妈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有人说是来自于南海普陀山，也有人说是西域妙山公主啊，但是包括佛祖在内都不是中国人啊，这些人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坦白的，山西谢县来自于山西的这个等于说关云长关公啊，关云长是因为讲义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神一样拜， 可问题是他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三国时代的人嘛，三国时代有中国共产党吗？那么在他们来讲，他只是把宗教当作一个统战的工具。好，你要统战，但问题是我告诉各位啦，现在我最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中国国民党在最近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对土耳其大地震的冷漠到极点，他如果把当年中国国民党在当年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那种心血跟捐款的热度用 1% 就好 ,1% 就好 ,1% 就好了，那么投注在那么捐助的这个土耳其难民的身上就好了，有吗？没有。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这些中共的统战官员，这些包括叶小文、资流的这种强害宗教的人能不能来台湾。我告诉你啦，因为台湾虽然这几年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呢故意的，他要行塑蔡英文、民进党他们是台独，所以呢这六七年来啊，跟台湾官方所有的来往全部暂停，是他不跟你陆委会来往嘛，因为很简单嘛。如果你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发生啊？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火烧车、游览车死亡，所以中国的相关的这个亲戚朋友会专案来嘛，对不对？遇到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专案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台湾人对人情世俗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用专案没有关系，让他可以进来。我问你，如果台湾的民进党执政政府故意要刁难不让中国人来，为什么120名的跟星云大师的亲属信徒有关系的人就让他进来？嗯，那这38名里面扣除这12名假冒身份也好，包括叶小文也好，这些用明明是统战部，明明是这个国台办、明明是这个地方的江苏台办，这些人啊还故意用其他的身份来的，这些人还不像陆委会申请的，这些人啊 ,38 个人里面26个人一样给你过啊。嗯，为什么？我可以都不要让你过，我刁难你就不让你过。如果是这样，民进党就可恶。没有啊，你们这些人的身份非常的特殊嘛。我问你，他来单单只是为了要吊唁星云那个大师吗？不是嘛。他来是为了统战来嘛。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说哎呦中国这个共产党啊，他就算要搞统战啊，就算要搞间谍啦、干什么啦，他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方式。我告诉你，那我问大家一件事嘛。既然有台湾有三军里面有这个中国安插的针跟共谍，既然有间谍卫星，他为什么还要放高空间谍气球啊？他每一个地方撒出去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他都要做这个统战嘛。连星云法师他这个等于说圆寂的这件事情本来是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星云大师，你对他政治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另当别论。我太太30几年前啊就在佛教界服务，在佛教文物中心当主任啊，所以呢星云法师对台湾佛教的贡献那无以复加的。这些神明，这些神明没台湾的姓名，没一个跟你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所以谁以后再说我们的拜神明是中国来的，是中国神，这种人马上就把他给呛回去。 好，来，我先请教委员了哈，因为这个状况里面我们也讲了很清楚哈，为什么那个38人的那个相关官员哈，有26个申请过，可是有12个没有哈，阿基玛毕竟几类操作，那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为什么不要好好的寻一个正常的管道来做申请嘛？ 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的产生的结果方向只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卡喉，第二个卡锅，第三个卡喉又卡锅。很简单，卡喉又卡锅。 物体结 可是呢，国民党哦的李亚公，民进党就是这样啊，民进党只会搞对抗啊，民进党只会要跟对岸来做交恶哦。那所以我请教你，听完哈，那你了解事情的这个脉络之后哈，你觉得就是说对错是站在谁那边？ 我们先回到事情的本质来看哈，对岸的民众可或对岸的官员能不能进来台湾哈，其实是根据这个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大家去看第12条第一项第一款，那第一款的内容大概就是说。现任或承认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政治性机构的职务的成员，那这个台湾官方有可以不允许他进入台湾哈。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他允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进来台湾的国内，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跟一个国家的一个权利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哈，我觉得今天要看这件事情啊，除非今天哈，大陆他们这些中国大陆他们这些官员的名单早就给这个陆委会了。那陆委会一直压着到他们登机前才告诉说，哎，你不能进来。那我会觉得，陆委会也没做错，但是有点理亏，因为比较晚跟他讲。 那假设今天是中国大陆的官方他刻意的隐瞒名单，把它放在这不管是38人的名单里面还是整个120人大团里面，然后故意让台湾政府看不出来的话，那这当然这个理亏部分当然一定是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一个政府或者中共政府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权利义务的是非对错在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明确的哦。但我们回到我们国民党的这个很多比如不管是朱立伦主席或蒋万安观点哦。蒋万安他讲的是说这种开放的态度哦，他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指责说这个台湾这做错事情，他只希望这个宗教归宗教，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基调。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我觉得蒋万安的回应啊，不管放到哪一题都 OK 啊，因为你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要回应这一题的、啊。 那个问他什么同婚啊，问他什么工劳工，他都可以这样回答。 开放嘛，对对。但我的意思说，其实蒋万安当时就这一点了、啊。今天中共的他们国台办的这样子的官员来到台湾之后，请问有跟民进党政府讲吗？就我们现在执政党讲没有嘛？有跟国民党讲吗？也没有嘛？请问你要调研外交，你要外交什么东西？所以你今天带有官方证身份之后进来台湾之后，你想要做是什么东西？当然我们觉得很怪很奇怪嘛。 欸，委员，如果下次有邀请你去中国交流，你要不要去啊？我觉得你可能会回不来。 对，我最后要讲，我最后要讲哈，这个身份多敏感哈，就包含台湾有些身份比较敏感的人去了中国之后，也有可能被他们整个扣留啊，或者是这个留置在中国大陆这样子。所以身份是绝对很重要，不管你是用什么名义，我身份敏感，我去大陆我可能也是旅游而已啊，但问题是我就有机会被你抓起来或被你留置在那边啊。所以不同的身份本来就代表不同的政治的背后的意义啦。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明眼人。最后讲一下，我刚刚讲这个制度，这个法律是民国82年就写的，那它唯一修改的条文是民国99年，即便从99年计算到现在也超过了十多年了。所以对岸你明明知道台湾有这样的制度，却刻意的去隐藏或违反这个制度，我觉得当然是不可取的。 委员讲得很好，你可不可以跟你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沟通一下？ 我 不是要为难你，你懂我意思吗？我在这边看到的中国国民党的议员张委员，你讲的话我没有一点可以反驳你啊。嗯，可是你们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在立法院开的记者会声援这个、谴责那个，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是同一个政党吗？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不只是理亏，还有法亏。你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处理条例相关的办法，是国民党占多数执政之后立的，结果现在拿这个法来谴责民进党，说你为什么要守法？是中国国民党遇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不用了吗？这不只是理亏，这是法亏。 我最后补充一句话，就是我是国民党的，我当然站在国民党立场讲。我觉得当然很多国民党执政人物出来讲这个事情，我基本上他们的核心是要呼吁，就是说，当然民进党政府可以释放善意，在这件事情有机会，就是他的民进党政府。 我们是120个人， 对，我知道，我是说， 没有 我的意思说面对、啊、我的意思说面对官员，他民进党政府有这个权利可以释放善意，但要不要释放，或是他们的做的方式值不值得我们释放，这可以讨论另外讨论的事。 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呼吁民进党，为什么你们就不呼吁一下共产党？所以麻烦你们守规矩，麻烦你们排队，然后我们再来决定给不给你进来。你们先呼吁一下共产党，我们心里比较好过嘛。我们就觉得哦，好，你有呼吁他，那你再来呼吁我们说啊，下次如果他有守规矩有排队，我们就给他点餐，好不好？那才对啊。 而且他早就知道叶小文被注禁嘛。其实我告诉各位了，这里面所有的症结都在叶小文一个人身上了。 如果 他应该也知道，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比我们厉害多了吧？他应该也知道叶小文被注禁不能来台嘛。他把叶小文拿掉，其他人都可以顺利来台，但他就是不要。嗯，所以表明了他其实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么台湾可能不让叶小文来，所以他就将计就计，用这个东西来拼击，说台湾用政治来卡宗教。 好，国民党现在呢还有一个部分齁，是他们的2024的总统的人选。那其实有的可能没有参赛资格的齁，反而是跳出来了齁。我们知道这个郭董他有意思齁，他想要再一次用这个国民党的身份，他在等一个办法。可跳出来骂他的是谁呢？是资深媒体人董志生齁，他就讲说啊，郭董他在2020那一次齁，五个人在参选啊齁，初选的那一关，那可是呢最后扯后腿不就是他吗？那你现在呢又是要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齁，他就骂郭台铭了啊，你谁啊，你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齁。不只是董志生，还有其他齁比较是深蓝这一些名嘴也都群起在抨击郭台铭，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郭台铭党内出选，那时候他拿到那个吴敦义给他那个，他先不要参选，吴敦义也吓一跳诶。你说你要回国民党，原来你是要来选总统，好啊，你要选，所有巧文都替你开了。郭台铭当场发下开口是怎么样？ 我会参加党内初选，输了以后我就挺那个赢的人。你有没有挺赢的人？没有啊。选完以后郭台铭有没有背叛国民党？有，他骂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分赃腐朽的文化，我没办法接受。哎，你选输了你就没办法接受，扯国民党后腿啊。然后四年后说，哎，我要代表国民党，国民党要有一套办法。哎，你谁啊？你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啊，你有什么资格讲这个话？我讲难听点，国民党不是公共厕所，你想来就来，尿完以后嫌这个庙这个厕所很脏，都没有人打扫，然后走了，然后四年后再回来，哎呀，这个要为我打扫干净，那我进来，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 哦，你可听啊齁，董志生讲说什么齁，我们国民党不是公共厕所齁，你上完厕所之后还嫌这个地方脏，然后现在又要再上一次说你把我把厕所打扫干净齁。那他讲的其实大家都听得懂齁，可是我们延伸来看一下齁，不只是董志生，包括谁呢？蔡正元啊齁，他在酸郭台铭，他说霸气总裁，你霸气成这个样子，你要怎么选总统啦齁。然后呢他还讲说齁，你要不要先跟韩粉来道歉齁。那接着呢我们看这就是董志生讲的啊，公民洞啊，不是公共厕所啦齁。啊，这边还有一个是也是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他讲说郭台铭如果2024要选的话齁，那你是不是准备好你的财产也要公布了呢？他认为说这应该是郭董的软热。然后接着呢我们看齁，郑丽文骂齁，他说什么哦，你回国民党以为就可以当做就是你一回然后你就可以当做选总统的前提齁，是不是想很细啦齁，看到国民党有利可图有利益可以蹭的时候你就要回来齁。包括张亚中也有批评啦齁，那还有唐湘龙啊也说，哎，你这跟旺中之间的恩怨也要好好的处理。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感受到就是郭台铭他参选的意愿齁，现在超过 50 了嘛，齁 对不对？超过 50 之后，然后其他人开始那个棍棒开始打过来了，石其秀到了什么？ 那现在看起来，另外一股要打郭台铭的力道又出来，国民党里面十分之热闹，你朱立伦不去好好处理，还在那边夸言说我要结合所有非绿的势力，你不笑掉人家大牙嘛？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当初郭台铭2020年想要选总统，但是没有办法如他所愿所引起来的党内的这些互斗啦纠纷啦，以及郭台铭当时对国民党的这些羞辱，心中的情绪这些人还是存在的啦。那所以四年之后你郭台铭又要这个回到国民党来选总统，因为唯有这一条路对郭台铭来说才会是一个最有胜选的可能性的一条路嘛。那所以现在郭台铭姿态也很高啊，你们如果国民党没有我的话你们很难胜选，所以如果你们要我来选总统的话，你们就要把这个红地毯铺好，你们就要把这些障碍给排除掉，但是你郭台铭却没有处理四年前你造成的国民党员支持者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部分，所以你才会看到有这么多人都跳出来说，哦，你这个财产要处理哦，好，你应该要先去跟韩粉道歉哦，好，你姿态太高哦，等等，就是各种对于郭台铭的不满的情绪，其实都在郭台铭参选的指数越来越上升的同时跑了出来嘛。再加上不要忘了哦，还有媒体的社论也把郭台铭狠狠的又重新骂了一遍，这些都会变成郭台铭是不是能够顺利回到国民党里面去选总统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好，那现在郭台铭有没有动作？郭台铭看起来也是有动作，因为王金平那边也释放出消息，看起来郭台铭跟王金平有一些联系，然后希望王金平去帮他瞧一些事情。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实在是笑了出来了。有梦是很好啦，有梦总是最美啦齁。但是他仍然只是个梦。为什么？因为王金平从来没有一件在国民党里面乔事成功的例子。你说他在立法院乔事情齁OK, 我觉得那很好。 对。 他乔成了不少事。但是王金平从来没有在国民党里面乔成任何一件事。永远他都是被牺牲掉的那个人。他永远成事不会足。那所以当郭台铭希望王金平去帮他瞧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困难度有多高？他如果要跟柯文哲郭柯来搭，你等于要要求柯文哲放下自己手中的门票，那你要拿什么东西跟他换？你势必要拿全台湾各个选区的立委席次跟他换，因为你柯文哲 如果你去搭档的话，你认为可以冲这个政党票吗？哎，人家头头是郭台铭，哎，那所以放弃一张可用的门票而不用，你势必要拿出这个一牛车、十牛车、上百台牛车的嫁妆去迎娶柯文哲。然后郭台铭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不是一路走来不是那么的深厚哦，现在就已经很多反弹的声量了，所以一个若即若离随时可以把国民党抛弃掉的郭台铭，再加上一个外面来的柯文哲，你国民党还要不要混啊？你国民党拱手让人算了嘛，整个郭跟柯都不是我国民党这个 这是非主流 啦，来的人，笑死人了啊！你当朱立伦是怎样在玩哦？你当侯友宜怎样死了吗？所以我觉得有梦最美啦，好好做梦啦，回家睡啦。 时期的那个嫁妆说哈，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你想想看，柯文哲他的野心是什么？他不可能啊，我可以当副手，然后呢？所以瑞德哥哈，我给你清稿哈，青黄哈，他有讲一个这个内幕啦，他说郭台铭要选2024总统的这个可能性现在已经大于哈51%了哈，也就是超过五成，而且呢找王金平瞧两件事情哦，一个呢，看能不能整合柯文哲跟国民党组成一个郭柯配，可是时期讲说，那你嫁妆要拿什么啦齁，那再来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下郭柯配，我朱立伦在当家，你当我是塑膏还当我是怎么了齁，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部分，第二个要瞧什么齁，说哎呀，帮郭台铭顺利回到国民党来参加初选。郭董不是要顺利回国民党参加初选吧，他是要顺利回到国民党说就是我要来算嘛，所以这个其实感觉上城市的几率你是怎么样来判断？ 我个人比较认为啊，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的产生的结果方向只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卡侯，第二个卡郭，第三个卡侯又卡郭、很简单，卡侯又卡郭，各位不要笑啊，卡侯又卡郭，我之前那个礼拜一已经在本节目里面讲过了。当云林的议长跳出来说，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最适合，对不对？人家现在屏东也跳出来了， 对， 各位两个县市跳出来了。虽然那么面对外界说，会不会是党中央跟他们这个等于说事先沟通好的？那朱立伦说没有这回事。不过据我所知道，各位不要太讶异，因为我记得我过年前也讲过，有一天朱立伦跟这个等于说苗栗县长钟东锦两个人一起握手坐在一起，对不对？各位也不要讶异，这个现象果然发生了嘛。各位除了云林跟这个屏东之外，如果哪一天台东、花莲、彰化这些地方势力派系也跳出来挺这个卡侯又卡郭的朱立伦的时候，那怎么办？朱立伦的民调我们现在都认为他好像比较低，对不对？可是他的民调已经从最低的 7% 翻身摇身一变变成过年后的 14% 一倍啊，如果再翻一下就变成20几%了。那么除此之外啊，刚刚这个听到现在这几天突然间有人跳出来这个等于说批评郭台铭，意思就是说郭台铭当时是怎么这个对待这个韩国瑜的嘛，那么要他先跟韩国瑜跟韩粉道歉。诶，我也记得啊，我也记得在2019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的时候，郭台铭输韩国瑜赢，某家已经不存在的电视台的标题上面写一个，这证明了中华民国不能花钱买，你知道吗？我还特别赶快把它拍下来、那么为什么？诶，我说坦白的，我郭台铭嘛是正正当当对吧，啊跟人去打这个选战，我输结果就是说我因为中华民国不能花钱买，所以呢我就输啊，叫你说到这样就对吧。那我问你嘛，如果你要说郭台铭对不起韩粉，郭台铭对不起韩国瑜，就问一下齁，我们谈真实的事件就好了。2019年的9月韩国瑜到新北市三重水漾公园造势的时候，那一天我刚好在现场。为什么？因为呢我有去录我有在主持那么绿色和平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抢个停个来电也停下丢呢。你知道吗？那一场人很多啊，12、120万跑不掉，但是特别韩国瑜阵营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被拒绝。理由行程排满，你知道吗？然后紧接而来在2019年10月6号换这个韩国瑜的太太李佳芬特别跑到新北去，当然也替她老公也替八个国民党所提名的新北市的立委候选人助阵的时候，侯友宜一样拒绝啊。 侯友宜、杨俊杰跟他那个等于说一起合体啊，帮他的老公造势啊，最远的距离，那时候媒体用最远的距离来形容是700公尺。为什么？因为在三重一个猪脚爱心便当，那时候李嘉芬在那个地方做猪脚爱心便当的时候，侯友宜秘书处啊，他们新北市秘书处在700公尺外帮侯友宜安排了一个啊活动，刚好就在700公尺外。我讲坦白的啦，卖红造诶，红散播嘛，给丢掉啦，你知道吗？不肯去就是不肯去。侯友宜是怎么对待这个韩国瑜的嘛？一边算总统的基准嘛，然后是怎么对待韩粉的嘛？他那种不沾锅、不愿意跟你弄在一起，一直到隔年被算选前才啊勉强被迫合体，是这个样子嘛？那所以呢？那如果按照你们在打这个郭台铭的这个，那我问你，那侯友宜态度不是一样吗？那你要不要侯友宜先跟韩粉、先跟韩国瑜道歉嘛？不过我个人认为，在最后的关头，韩国瑜会有所选择。韩国瑜一定会在两个人之间有所选择。韩国瑜已经知道在去年的选举里面他被边缘化了。他的影响力一落千丈，那个韩粉影响力。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哦。我或许成事不足，但是他绝对败事有余啊。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那么现在就是到底要怎么样，现在有一个人身上反而是最有举足轻重的力量。那个人叫做朱立伦嘛。容我做最后的一个这个等于说总结。请问一下，朱立伦一直在全国各地在跑的时候，团败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国民党一定会团结一致。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一直讲团结？就是不团结。 不团结嘛。 那不团结才会说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朱立伦一直强调我们一定无私无我。请问什么时候情况下要一直在强调无私无我？因为大家都自私，你知道吗？ 都在算计。 对，然后呢，请问一下，那么他说我们一定会推出对的人，推出最强母鸡。请问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推不出来啊，很简单嘛。所以呢，在推不出来的时候，卡喉则锅上，卡锅则喉上，卡喉又卡锅则猪上。 哇，站在风口上连猪也会飞啊。 对，因为苦林大哥，你之前你的评论你是说侯友宜出不来，对不对？ 是。 那你说出不来的逻辑里面，包括深蓝啊可能不能接受啊，包括他过去跟马英九是就是说阿扁的提拔，马英九不能接受啊等等的这一些。那郭台铭现在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啦，感觉上也有一票比较是名嘴在操作的那一块嘛，所以这一局你是怎么样的判断？ 侯友宜不是出不来，侯友宜是不出来，呵呵，他现在死不出来，所以他底下人都急死了这样子齁。那这个郭台铭齁，我们来讲郭台铭的几句话啦，看这个人能不能当中华民国总统。他说，有的时候我很反对跟美国买武器，因为你手上有很多武器的时候，人家会专门去打你有武器的地方。如果你手上没有刀没有枪，人家就不会专门去打你。瑞德是跑社会新闻的，请问被打的人都是有刀有枪的吗？你要做一个国家总统的人，俄国打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武器多还是武器少？就是没有武器才打他嘛。你这样的人，然后你要选总统，你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你就不要，那你就去吃饭就好啦，你就不要民主啦。然后再说什么，说不是中，那时候人家说中共给他饭吃，他说不是中共给我饭吃，是我给他们饭吃。所以万望这次提醒他说，中共你也得罪了齁。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郭台铭的如意算盘是什么？他要找柯文哲来。你讲非利联盟嘛，柯文哲是唯一，就是柯文哲唯一肯当副总统就是郭台铭而已，因为郭台铭钱多嘛，老大嘛，你不可能柯文哲当侯友宜的副总统，当朱立伦副总统嘛。所以我如果把柯文哲叫过来做小的，我蓝白合，然后呢，朱立伦你当行政院长，而且郭台铭答应说我当一任就好，我这一辈子就当个总统，爽嘴的喝。你当个行政院长，这四年来有政绩，下回国民党继续执政，这就是郭台铭心里想的。但是也就是他叫王金平去瞧的，但是刚刚实际讲，王金平这辈子瞧也没瞧成功过，你瞧个红瞧出来，我靠，你又瞧这么一回。那问题是，这不就是分赃吗？你才讲国民党是一个腐朽分赃的政党，结果你今天就来参加这个腐朽分赃的行列。你当年讲国民党的态度，你就是一个渣男嘛，这渣男我最熟了，渣你这个烂货，不跟你玩了。对，然后过了几年忽然觉得不错，又想说，我想回来跟你玩，你打扮一下吧。这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夹天子，不是天子，是天兵，天兵就是那个乱讲话的那个柯文哲，夹天兵以令诸侯，诸侯就是朱立伦这个侯。所以那刚实际讲，那你要拿什么回馈给 这个柯文哲呢，柯文哲就乖乖当你副总统吗？不一定啊。譬如说，我可以下令富士康开始大量的制造 AI 叶克膜啊，来请买叶克膜，请 这个票好快、 哦，请这个柯文哲当技术指导啊，对不对？那你要记住注意一句话啊，朱立伦在这个新北市新春团拜的时候说，我们在最危险的地方推出最安全的人，就会当选。在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推出最危险的人，也会落选。换句话说，总统虽然很难选，赖清德虽然声势很高，民进党虽然看起来开始这个越来越好了，但是这个危险的地方，只要我们推出安全的人，谁是安全的人？我朱立伦就是安全的人，因为郭台铭你不晓得多少账要被算啊。你哪出来？你没有当你要毁掉一个人，就叫他出来选总统了。我跟你讲，祖宗八代都给你清出来。当初那个韩国瑜是怎么样被一颗核弹、一颗、两颗核弹、三颗核弹，砰砰砰这样炸？那你觉得没有办法这样炸郭台铭吗？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真心爱郭台铭，就是曾馨仪，他老婆。为什么？他老婆po出豪宅的照片，他不是为了要去什么性感照、欸，他就是要让大家看，因为这是反向操作嘛。你今天要选总统的，当然是苦民所苦，去吃路边吃卤肉饭，去蹲在菜园里，像韩国人那样，怎么会说点我的豪宅，然后我心在美国，这个生系心生在美国，心系台湾？你根本去替他反操作，制造大家的被剥夺，制造大家反感。为什么？曾馨仪想要挡住他，你不要去选的，你给人家骗一次就够，你不要再去让人家骗一次。郭台铭要听老婆的话。 因为他的操作，你勾起我一段回忆，是他2019年的时候要选举，他也有揭开他们家那个应该是在信义区的豪宅。 是。 所以搞不好郭董不吃你这一套啊。 真的齁、哦、无所谓啦，我 都听他不是走卤肉饭路线的， 我都听 大家都知道我是首富的、欸。 我家有一两千亿，我干嘛不抛豪宅呢？对不对？我就住公寓，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吗？对不对？ 你们会讲那是豪宅，是因为你们不是郭台铭。对郭台铭来讲，那个房子是公寓。 那很普通是不是？好，公寓是 不是？我跟你讲，刚才你听到这里齁，几件事情，当时郭台铭从加入国民党不是领了一个特大号的党证吗？ 对， 所以当时吴敦义是用特别的方式，权宜之计，特权的方式，非常特别的把郭台铭跟登去。那现在郭台铭退了，现在朱立伦其实是要郭台铭，你就正常就好了，你想回来自己讲。另外侯友宜呢，想选总统要别人黄袍加身，嗯，拍摄自己照，好好做代志，选总统你来拜托我。所以其实对朱立伦，只要坚持办民主初选，嗯，一个还没回国民党，一个要人家黄袍加身，那候选人大概就是朱立伦对上张亚中嘛。 支持张亚中， 那对朱立伦来讲，这叫做最安全的正常牌，他没有错哦。这我刚才讲到这样，我没有讲朱立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其实就开大门走大路，办民主初选。嗯，要参加民主初选的，请你成为党员，而、啊、党员参加时间不够，想要特别开放，请你开口拜托，否则上一次是吴敦义用八人大轿扛了郭台铭回来，不能选之后又把国民党骂得。其实骂的都很有道理啊，其实骂的都很对了、啊、哈。但现在回来，请你拜托人家让你回来。那如果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参加初选。而侯友宜要参加初选，要自己去登记，没有人可以帮他强迫他参加初选。所以对朱立伦来讲，用正常的民主招数之后，没算得来啊。我倒不认为朱立伦出局哦。朱立伦其实是一个以对国政的娴熟跟稳定的安全牌来讲，他其实比侯友宜哈、哦。还有爆发力， 可是国民党 套、哦。 我来 Kima 看一下，就是支持度的部分嘛，因为最近有团体做了民调嘛，对不对？然后宇翔老师，民调的部分呢，一枝独秀哦，侯友宜40%哦，一枝独秀哦，第一名跟他差的是腰斩哦，第二名是郭台铭嘛，就20%左右，对不对？那朱立伦多少%？13.2%。那相差之间你就感觉到嗯是有那个距离感的，所以朱立伦的确是一个所谓的叫做稳定啊齁，然后可能不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是在正常的常轨里面，但是现在的民意支持度就不在他的身上啊。 最近侯友宜有人发现诶他行程减少，好像呢打退堂鼓，我仔细观察才不是这个意思了，他很忙。什么叫国民党宫廷式的泛化斗争？最近呢有一则媒体啊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哎，这个媒体的人说啊，朱立伦跟侯友宜没有心结，因为呢朱立伦跟侯友宜还是保持呢顺畅的沟通管道， 而且呢，朱立伦呢，并不是那一种呢，一定要呢确战纠巢或者赢者全拿。朱立伦是那一种呢，成功不必在我。我一闻啊，就知道这应该是亲侯友宜人士放的话吧。否则呢，朱立伦看到这东西呢，不是气的七窍发炎。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我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为什么要派夏立言去中国访问呢？这是他第一个操作。第二操作呢，刚才呢，贵亚所说的。这民调啊，有很多巧门。第二是呢，新北市民的民调，这个民调是真的新北市民哦，所以有 40.2%。请问大概是谁做这民调？一定是亲侯友宜人士吧？这告诉他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新北市民不在乎绕不绕跑的问题，因为有高达 40.2% 的新北市民认为选侯友宜支持侯友宜。这民调啊，你看侯友宜一枝独秀 40.2%， 郭台铭 20.78%。足足超越一倍。那民调朱立伦跟瑞德哥刚才所说的年前大概做 14% 嘛、这个呢大概有 13.8%,13.2%。简单来讲呢，朱立伦稍微从过去 7% 变成 13% 到 14% 左右。张亚中基本上根本不是参赛对手，赵少康也是。所以这个民调很有趣的地方是呢，捧侯嘛，边缘化天天骂他的赵少康嘛。然后呢，给朱立伦一个面子。最后要说的是呢，这家民调公司非常有趣哦。我们上网查了他的登记哦，关键调查有限公司啊，2022年才成立的，而且呢，登记没多久，这一家民调公司所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民调案。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推测一下，这条民调公司是不是亲侯友宜人士基于呢政治需要所做的现实性的民调？ 梁启好好啊做民调， 好好啊做民调。而且最好笑的地方是啊，上面就老丢干部呢，在适当时期露出，这民调是1月31号到2月4号做的，正常做完民调就马上公布，对不对？他为什么现在才发布？大家看起来侯友宜好像出局了，对不对？刚才我所说的放话式的斗争跟做民调，侯友宜要告诉大家，想要确对我门都没有，没那么容易啦。 这个我要公布一个新民调。 是， 我最近看到一个民调，就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里面，王定宇得到 14% 的支持度。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该高兴还是觉得难过？ 真的吗？跳这么快、 哦？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朱立伦一样高哎、欸。 那你觉得很扯？就是说， 我现在到底该是要讲 thank you 还是 I'm sorry？ 王定宇为什么被放进民调？王定宇又没有要选总统，对不对？就这样啊。郭台铭又没有说要选总统，侯友宜又没有说要选总统，你们把他放进民调，根本就是一个非法民调，莫名其妙。如果他们两个要放，那韩国应该也要放啊。你看看会是什么结果？你今天只能放民调，唯一有想要选中的两个人，张亚中跟赵少康，一个50%，一个46%，我跟你讲，你从来都没讲。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要搞这种垃圾台局啦。对，你那个侯友宜，你也不要急成那样，云林县长跳出来，结果你嘉义同乡会不去参加，跑去参加云林，你该一样呢？你只要数典忘祖呢？原来中共讲的是你，所以你到时候，因为大家也知道朱立伦当初能够。当选党主席也是靠地方派系的嘛，所以地方派系不出来说哦，我们、对，所以 我们休听、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大家都不要给先。朱立伦最好下令，二月底以前要选总统，全部给卡出来，专门给他卡出来，让卡几排啊，给可和大家算哦，无你拢卖来，你别家己做啊，就安尼俩。 你可不可以搞我调个20%了？20%？ 对对。但伟伟，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我们来看，因为朱立伦一直讲说，三月四号南投立委补选过后，我们再来针对总统的这个初选才有动作嘛。所以前面这一个是有关于立委补选的这一块哈。看到朱立伦呢，他周末他也特别去弄了一个什么女力辅选团呐、那我们也看到是民党党主席赖清德哈，也是副总统，他在礼拜天也特别帮蔡培慧来站台。我们先来看两边。辅选是怎么样卡表？一起来看。 金总成立大会，中部县是首长女力军团合体，为的是挺林明真一人。 我今日想要来，因为南投跟台中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生活圈， 披彩带受战旗，台中市长卢秀燕、云林县长庄丽胜、彰化县长王惠美、嘉义市长黄敏惠，请全党之力为林明真造势，似乎抢下这一席势在必得。 为了我们南投的建设的延续，为了许淑华县长能够站稳脚步，他一定要把这一席赢下来。 喊出退休，随即披挂上阵选立委的林明真，为 自出征再战的质疑声浪没断过。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对我们南投县的县民啊，在去年的年底啊，给我的施政满意度啊是达到70%。 替蔡培慧补选，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亲自到南投，一连拜了两间庙，要替蔡培慧祈福。 尊公真正，伊有啥物款的计划，要为咱南投来拍拼，啊，其实很长的机会，嘛应该拢做了吧？哦，啊，年纪也有啊，哦，卖讲管变做煞，啊，你不如来做，做这立委，啊，你较无通吧，敢是？ 我南投囡仔。在地啊，嘛叫你地动的时阵，我当嘛托你啊，所以我一步一卡印，拢是甲大家拼做伙，要起身一下嘞。我妈讲吼，你别交男朋友啊，你嫁无人道就好啊。 南投立委补选是赖清德上任党主席首战，有输不得的压力。 好，你看两边呢都有这个浮选的拼场齁，可是呢林明真他的问题是什么齁，今天民进党这个党中央齁两个发言人也出来针对他有做一些相关的批评齁，就是你这管定的行政县政好像都没有好好的做，都在摆烂了齁，那现在又要回锅又要选立委了齁，尤其是呢啊讲说自己不会再出来选了齁，啊结果他其实是想要做球给他儿子，那后来发现呢诶儿子出不来齁，他又代职出征齁，又变成一个卡位，那2024说绝对不会再参选了齁，啊真的要交棒给年轻人了齁，啊结果看到是他的那个政见相关的时候，就是他儿子在旁边啊这位翕相啊齁有打卡啊，原来他口中的年轻人不是说大家有一个公平的机制的这样一个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哦，而是啊要交棒给他的儿子，但委员一个重点在这边啊齁，这个是段宜康齁前立委他在脸书上面讲的，他说林明真咦怎么在这里为什么安那这诶啦齁，2015年的时候呢他去查齁当年的1到4月份的你们会有公务车的使用嘛，那通常在北部在立法院附近你可能要去哪边洽公或什么， 每个立法院限时70小时， 对，但是你可以申请嘛对不 对好，那他的比较特别是他回到中部之后他继续申请齁，他在中部的使用呢是怎么样齁，他就讲啊林明真他在总共是有209个小时，平均到台北开会齁用了 11.4 个小时，那其余呢 197.6 个小时是在中部做的。在中部做快200个小时是怎么做齁，他每天呢平均在选区里面坐公务车一天坐 6.6 个小时。他就觉得哇这个数字怎么可能呢，除非林明真根本就把公务车跟驾驶占为己有。那时间呢拍谁一度要喝起被来酸管定完嘛，也就是说立委的这一块齁他是用立委的资源来成就自己来选县长。啊我被请搞一起工像委员你自己在南部嘛齁你台南酸哭、啊、你在南酸哭你有可能用这公务车吗， 不是我觉得林明真这个事情你就看他把公家的资源都当作自己家的在用。嗯。一个月用200个小时 ,209 小时的概念就是把立法院的司机立法院的油汽油立法院的汽车当作自己的车在用。我们所有的立委不分国民党民进党我们每个人就是70个小时公务车的使用。像我回到台南就是我自己的助理自己的车子来载自己。 开个 DM 嘛。 不会去用到公家的。而我们在台北或者我们在其他地方用到公务车我们也会在那个时限内桥柜吸干哦我是做像我是会叫 Uber 来做。我相信国民党委员是这样子。可林明真的概念是什么，公务车不用白不用。然后他就用到200多小时用他来跑拖用他在南投跑行程用他来跑选举，因为公家的就是我家的。那他会反映在哪里呢，他到县政府当县长。他儿子没有公务员任命资格，他儿子也没办法去担任什么官，他就发明了一个县府的一个黑官让他儿子做。 叫特助。 对，就黑官给他做。然后让他儿子呢用这个黑官呢来辞职的来进行县政上的，这叫借势借端。这一次选立委更好笑了，他的宣传单齁、哦上面写的是立委补选候选人，强调补选哦。我一般哈、哦、都只会写候选人。 对， 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真，然后你把那个标签哈、哦、撕开来，里面就是立委候选人他儿子的名字。应该名啊，就是爸爸选给你， 然后他讲说我哈、哦、做完补选这一年我就不做了哈，要交办给年轻人。可他眼中的年轻人，全世界就一个人，就他儿子，别人家人都不是年轻人。如果立委要交办给年轻人，这次补选就选给蔡培慧就好了。蔡培慧对农民、对南投的用心，昨天赖清德在那边还讲一段说，中央蔡培慧在那边当执行长，争取到了一个建设案，为了怕蔡培慧有功劳，县府就不配合，二三十万的配合款不拿出来，宁可让南投县的建设慢下来，也不可以让蔡培慧有政绩。所以这个状况在考验什么？我从来不相信台北或者大都会的选民或年轻人比较有水准，我认为全台湾的年轻人或者选民都一样有水准。南投县人，如果你底下出国啊，或者你在地，你想清楚，一个把公家资源当作自己家的，一个把县府的官位当作自己家的，一个把立委国会议员的职权当作自己家的，要传给儿子，儿子啊、哦、撑不了场面，爸爸先选出来，爸爸选给你。如果我们的选举是要呈现这样的风格的话，对南投到底是好或是不好？所以我相信南投县民应该可以做个明智的判断。但这一场选战，为什么朱立伦要压在他说，诶，3月4号以后我们再来处理总统大选、嗯、一方面借由补选在那边拖了，那拖以外呢，3月4号拖到那个时候的郭台铭到底是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到时候到那个时刻已经没有意义了，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回来也没用啊。 对，郭台铭如果不现在赶快拜托让他入党，让他具有那个资格，到3月4号之后，就算让他入党，他不能参加国民党的初选，无药可医。那侯友宜还在那边吼吼这代级，3月4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地方议会要开议啦、啊。嗯。你要绑在那边质询啊。啊，绑在质询，难道你要这样说，不要质询我，我要选总统。所以呢，要黄袍加身的人，也没有意义啦。那3月4号以后，天时地利人和，大概就只剩下一个人叫朱立伦嘛，所以这个大概他的算计在这里。那如果支持侯友宜要选总统的人，你要让他算计破掉的话，大概就让蔡培慧选上立委哈，朱立伦这个算计可能会有点气杠。所以我觉得3月4号南投的选举，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党内总统提名会有冲击以外，对南投县面对一个，我坦白讲，恶劣啦，把公产当私产的林氏家族齁、哦、做出回应，他会一逃杀三世齁、哦、双重效果，所以好好选，会影响全国的总统候选人，也会影响南投的未来。 嗯，好，来林明真的部分时期来做补充。 我觉得林明真的事情就是摆明了国民党没有在顾脸面，他自己说他要世代交替，结果他七十好几了，他自己说不要选，然后硬要选，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位置先卡下来，卡下来不要肥水，先不要落入别人的手中，这样子我才好交棒下一次给我的儿子。这也难怪为什么人家说林明真如果万一不幸让他选上，他也只是一个人头立委，因为3月4号如果不幸他选上的话，从3月5号开始他就是一个人头，真正在做这个这个 地下立委，是不是 对，不但是地下立委，而且下一个立委的这个选举的位置就会是他的儿子啦。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林明真齁、哦、你已经当过了两任县长，好，两任县长其实你做了应该要有很多的政绩，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吗，他还把这一次这个立委补选当中还提出很多的政见，然后这些政见呢都是他八年没有办到的，然后现在又重新拿出来，诶，你是把人家当健忘症吗？你以为南投县民大家都是金鱼脑吗？五秒钟就会忘记吗？你自己没有兑现的政见，你为什么不在县长的任内把这些政见全部兑现，然后你现在选立委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什么凤凰鸟园啊，而且我要跟你算账，当初他第一次选这个县长的时候又说要在南投弄一个什么恐龙园区啊，当时大家还笑说哇、哦、南投有恐龙，然后还要弄园区，现在咧恐龙园区在哪边啊，本来要去玩的啦，他、啊、现在要去哪玩？ 我来讲唔对啦，伊讲孔雀园区啦。 他讲的是恐龙啊，dinosaur 恐龙。 现在改口了。 然后呢，刚刚这个定语讲的就是说，本来蔡培慧在中办行政院中办中心争取到的那个钱，后来被县长林明真卡住。各位，你知道那条钱两次哦，那个钱是要干嘛的？ 是要帮中小学的校舍做补强的。嗯，连中小学的学生的权益安全的问题，县长没有在管啦、啊。为什么？因为县长把政治放在最前面，你们小朋友需要的东西，不好意思哦，比不上我县长的需要。我县长的什么需要？政治利益比较需要。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南投县民真的可以这样子忍受哦，这个同一个人一下子跳县长，一下子跳立委，然后呢全部都是互相交换，然后这个立委的这个空缺哎，选上了县长之后，两个人在那边交换来交换去，我觉得难看的、啊。我们讲完全的不在乎脸面这件事，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一个百年大党越走越沉沦，一直沉沦到现在为止？而且刚刚定宇也讲得好，林明真如果要世代交替，好，非常好，交替给这个民进党的蔡培慧，他就是比你年轻啊，这样子才能够达到你的诉求啊，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你的承诺，南投必须世代交替，交棒给年轻人蔡培慧啊。 哦，我现在听没累啊。 啊，你哥听没累啊？ 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你们这样对林明真缺席审判，我要帮他讲话。 好， 哎、欸，人家是。古人说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对不对？我今天爱我的儿子啊，我儿子没有房子啊，啊我选举有金主出钱啊，啊我选举补助款领了那么多也没有用啊，我帮儿子买个五千万很便宜啊，你们这些穷人这么限制你们想象力的房子给他住，这是父爱啊，有什么错呢？我儿子没路用，这不是我有，我的儿子没好找不到工作，哎，没路用看不好看赶快了，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就搞一个县政府的特助给他做，哎，我还让他上镜头呢，茶艺博览会里面他就挂着特助站在我后面这样抢镜头呢，他也没收钱，你看他当临时演员，对，我就帮他找工作，这也是父爱啊。然后呢他现在选立委啊，他又没摘了算了，那边民调啊，卖个傻帕连冷趴都没，然后只好我来帮他选，先把这个位置顾着，看到时候有没有办法再交给他，这也是父爱啊。哎，你们都没有爱心吗？对不对？那儿子竞选的那个面子，那不选的都丢掉，很可惜啊！我再贴个贴纸贴上去，这是节俭啊！这台湾人勤俭吗？这有什么不对的？所以你们真的不要这样怪他，他就是爱他爱子爱自己的儿子爱自己超过爱所有的县民啊！啊，你们县民要这个表扬这样的模范父亲哦，要选给他。我没有话讲，我支持你们，但是呼叫徐小昕，你不是要讲世代交替吗？你不是说这个老家伙都要下来吗？你去南投讲，你去跟那个林明真讲，你两个搞得太清楚。 嗯，因你讲到徐小昕了哈，我让委员来表达一个部分了哈，因为那个我们看哈，国民党的世代交替之争啊，有一区特别激烈，就是大安区罗志强、钟佩君，还有一个是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杨永明，他也说他要选这一区嘛。那民党的部分是还不确定谁是那一个战将，所以现在就是可能被点到的有这一些人。但我看到钟佩君啊，他有一点像是在复制徐巧芯的模式哦，他更新了他的这个封面，然后他的内容是，我如果当选立委的话，这四点白纸黑字，这就是我对选民的保证。一，我保证齁 ,2028,2032, 我不会选总统。他在吐槽谁？他是吐槽要选总统的罗志强嘛齁，然后呢，我保证我不会全国行脚，我就是做好这一区区域立委的本分，我一生固守在大安区，我搬家不也不会离开大安区，搬家离开了齁，因为罗志强他去桃园去了，对不对？我保证了大安人的小事齁，都是我钟佩君的大事，绝对不会荒废选民。 那最后那一句最重了、你知道吗？嗯，他讲的是绝不荒废选民服务，说一下大安区啊，他们当时当市议员的时候，选民服务找不找得到人呢、他这个是对罗志强很重的一拳呢、 去年在新北买房的张先生，房贷压力他 听来说小套房装潢差一点。 过去我们常说国民党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们内斗是怎么样？在这个党内哈，关起门来大家摸一摸，说一说就没了这样子。但这一次的确，这彼此的这个互相的这样子竞争是浮上台面的、那浮上台面之后，其实哈，很多蓝军的选民其实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他们觉得说，炮口应该一致对外，不要在党内在互相厮杀。但还有另外一派，包含我个人也是觉得哈， 如果今天能把这样所谓的这样竞争浮上台面的话，大家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个都是这个把这个刀枪炮晾在那个太阳下，你彼此出什么招都是很明确的。那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怎么样攻击，我现在都没意见。但我最有意见是，如果最后初选的结果是哪一方赢的话，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像民进党一样，就割下当时的那个成见，一致对外？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现在应该学习的部分哦。所以我也觉得说，你说现在这个很热闹，没错。而且过去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年轻世代的，很少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事情，老实讲，真的有一派的人是乐观其成，觉得说，这样是一个国民党年轻世代有一个新的做法。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哦，你有时候会有一些，你攻击太过分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那个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包含啊，我举个例子哈，刚刚钟沛君议员的那个贴文啊，哪一句话瑞德哥没讲过？就是说你类似东西，你很怕就变成说你拿去变成其他政党反而攻击的一个工具的话，那这样子不是反而就有个反而适得其反嘛？ 好，来，我们接着来看一个部分哈，我们来看间谍气球怎么又来了哈？对，它就是还存在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国际焦点，间谍气球呢，其实它是一开始哈是2月4号有被击落一个，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哦，在美国跟加拿大领空又出现了哈。那出现在这个部分呢，再度哈，美国又是出动了 F-22， 透过响尾蛇飞弹把它成功击落。我们一起来看。黑暗中，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带传出阵阵声响，抬头一看，天空中还出现白色不明物体。 The object was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40,000 feet, had unlawfully entered Canadian airspace. 继本月四号在美国领空内发现中国间谍气球之后，十号美国阿拉斯加上空又有不明物体，时隔大约一天，在换乘加拿大西部的日空地区发现一个约小型汽车大小的不明飞行物体，这回政府反应迅速。 This was a joint action that was authorized by President Biden and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Justin Trudeau, who authorized NORAD take down that high altitude airborne object.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也发文证实消息，并表示将进行打捞确认。外媒报道，这回的飞行物体积、形状都和月初的中国间谍气球有不少差异。 Cylindrical object that we shot down today. We are working to analyze. It appears to be smaller in size than the o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t down. 美加领空接连出现不明飞行物，引起全球关注。难道又是中国派来的吗？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则在专访中证实，美方认定在美国领空出现的飞行物绝对就是中国监视气球，设备和解放军承包出去的监视气球项目相同。好，其实本来哈，当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可能要去访中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一个化解僵局的契机。可是当间谍气球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没同款啊。我们来看2月4号的时候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就发现有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那大小是比较大的，大概是三辆校车左右的大小。后来又在这个阿拉斯加州又发现了，那育空地区是在美加的边境这个地方，还有密西根州的这个休伦湖这边有发现一个是八角形的飞行物，这都被击落了。可是呢，妙的是齁，中国说什么？中国告诉你说，我们在山东青岛这边啊齁，也有一个不明的飞行物体，我们也准备要击落。那好笑的是呢，胡锡进说什么齁？他说今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明飞行物体之年啊齁，就是幽浮特别多啊，实在是太神秘了。啊，真的是幽浮吗？来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呢，那么美国空军将领其实也充满了幽默感哦。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针对美国现在已经发射了四枚飞弹，然后击落四个包括高空间谍气球跟其他的像今天离现在最近的是这个击落了在美加边界的八角形的空中不明飞行物体。嗯，媒体问他，这些东西是否都已经排除了跟所谓 UFO 不明飞行物有关系。这个美国空军高级将领那么直接回答， 目前还没有排除跟外星人可能有关系啊！各位，你谁说美国高中高级将领没有幽默感啊？他故意这样讲，因为很简单，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找，那么除了第一次把它击落的那个高空间谍气球已经寻获之外，目前三个在包括在阿拉斯加，包括在这个加拿大，包括在美加边界所打下来的用飞弹打下来这些东西啊，正在搜寻。那么搜寻到了以后，过滤了以后，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嘛，这是美国的态度。个人认为胡锡进这个退休的这个环球时报总编辑啊，那么可以啊结合中国啊，把山东上面的不明飞行物打下来哦，不管它是来自于哪一个星球的外星人的UFO 哦，你把它打下来啊，我赞成啊，打下来嘛，打下来看看到底是谁嘛。 打个岔，那个我们当名嘴要报一下独家，那个中国山东的那个不明飞行物那个气球已经查出来了，是我们元宵节平息放的天灯。 真的吗？ 好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 你大概都对今天不可能不要。 你今天玩笑开的比较多。 对呀、啊，不知道是不是侯友宜市长放的那个 Yes I Do， 你知道吗？好、哦，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颗啦，这个我不知道，平息天灯能不能飞到山东去了啊、哦？不过，那么从这件事情可以发现一件事，各位有人就讲说，哎呀，大炮打小鸟，然后呢，用这个他总共前三次是用 F22， 世界最强之、最贵最强之 F22 猛禽战斗机啊，到现在没有人比他更厉害，而且全世界所有的逆中战机，只有他逆中的效果最棒就对了哦。那么不过第四架，那么把它打下来的，在美加边境打下来啊，高、恭喜各位。很多人说我们台湾有没有能力打嘛 ？F-16， 而且打的飞弹就是 AIM-9X， 那么空对空短程的响尾蛇飞弹，目前140颗都挂在我们 F-16 的飞机上面。我们另外去年底买了100颗，美国已经核准批准，随时会运到台湾来。 所以这一模一样的东西。这第四颗就打给示范给台湾看。 为什么呢？跟各位 台湾也可以打就对了。 台湾有能力打。过去包括空军这个副司令张远廷将军，他都已经驾驶 F-104 都飞到那个中共的高空间谍气球旁边嘛。那因为那时候不打的原因是，第一个，我们通常会监控啊。第一个，如果你在陆地上打下来会掉到陆地，我们就不打啊、哦，因为可能造成无谓的伤亡啊。第二个，会进行这个相关的监控了啊、哦。那么这次，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很冤枉，为什么？啊、过去我们都这样啊。啊，我们都什么东西能放的都放了、啊，你们又没有要打下来，这次就突然间，这次不好意思，因为共和党的议员已经都说，亲盟打吼，侵犯美国领土主权呐、啊，所以不打都不行了、啊。各位，有人去讲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飞弹呢、啊、很贵，为什么大炮打小鸟？一枚响尾蛇飞弹，1100万台币，你会认为很贵对不对？各位，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到现在快要满一年了。美国单单军援乌克兰的金额是8900多亿台币，可以打多少枚的这个响尾蛇飞弹？美国国力强大，然后非常有钱，武器又多，所以呢，对他来讲，把这颗打下来，现在连续打下四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打下这四颗，我可以打下任何入侵我，包括北约跟我美国领空的任何东西，那管你是 ET， 你知道吗？管你是不明飞行物，我都可以打下来。那么对这个那个中共来讲啊，他都不划算呐、啊，他被打的还没有办法说，我只能报复啊！你不是说要报复吗？那山东那颗打下来啊，打给我们看嘛！还有前几天突然间，美国发射义勇兵三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呢，它一颗射出去了以后，可以变成10颗的子母核弹当出去，一颗等于10颗核子弹。那么奇怪。刚好中共这颗高空间谍气球之前在蒙大拿州的这个上空附近，对不对？来回在那边徘徊，已经鬼了鬼啊！因为那个上空其实它的气流速度非常快，好像时速快到200多公里啊。那么以前过去就算了，美国都在监控你，可是这次你鬼去就算个巴库登来啊、哦，一直在这附近的上空，我不知道跟试射这个飞弹有没有关系啦啊、哦。那么可是啊，那么美国借由这四次的这个发射飞弹呢，告诉你。全世界最强的还是美国，现在 F-16 打了 F-22 打了，其实早在几十年之前 F-15 就已经直接把美国发射在上空的一颗模拟城市俄罗斯或中共的间谍卫星直接打下来了。那目前全世界有三个国家有这个能力打下这个所谓的间谍卫星，美国、俄罗斯跟中共。不过 不过因为中国的卫星比起美国的卫星，拜托一下好不好？跟他星链顶管不知道多少，几千、几百粒对，几万粒的嘛，所以呢，真正有能力，美国借这个机会告诉你，在天空、在星空、在太空，是我美军的天下，凡乱我、犯我领空者，虽远必诛。 综合医院外。 美国也借这一次齁，他开闸了中国有六个齁，应该算是企业实体齁，他们就是跟间谍气球有关系的，他把它列为出口黑名单。其实本来齁被制裁的企业就已经非常多了齁，大概是600家左右，现在又多6家。那委员来请教齁，美国当然他们有一些反制的，你已经弄到我的头顶上来了齁，不可能不反制齁。那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大纪元所报道的齁，你看这个应该也是卫星的空照图拍出来的齁。华尔街日报在2月9号披露说，在内蒙古齁一个荒烟漫草的草原上面有一块八角形的混凝土板，说这个就是中共气球的发射场。那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应该也频繁的程度不只是我们看美国有嘛，加拿大有嘛齁，而且还有一个报道是说台湾有好几十次发现有中国军用的气球入侵到我们的空域。 第一个齁，美国在去年透过他空军大学公布一个火箭军报告，已经把中国的火箭军的坐标，连那个军犬训练场火防在哪里的坐标都标得清清楚楚。你真以为你底下放给鬼啊齁，他会不知道吗齁？所以中国这一次的侵犯美国的本土，其实他们犯了美国一个基本大忌，美国绝不容许美国本土被威胁。所以不管是911或者曾经奥克拉荷马的联邦大楼被炸，美国都会采取非常，那不分党派，那是他们基本信念，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行动。那这一次你的间谍气球几条贵几条一直飞一直飞，现在第四颗了，在休伦湖上面，不仅不承认还持续的做。对美国来讲，哪个党派敢对这个示弱的话，那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个人就不用选了，所以那个必然会招致报复，这是中国极其愚蠢的外交禁忌。那你刚才讲那个事实上不止啊，在海南岛有一个气球基地，在内蒙古有气球基地，事实上在他们的中部军区也有气球基地。美国就告诉你，你的气球基地在哪里，你有个建制的军队，甚至于你的招标的文书买了哪些东西，美国都清清楚楚。所以你来给给美行战犯清清楚楚，美国那个爆炸案的现场都要把那个血齁收集起来，告诉你这个材料来自于哪个地方的土壤，是谁干的，他通通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只是很多事端的一个齁。我透过贵雅节目可以讲几个部分，你知道今天菲律宾公布一件事情，菲律宾的 Coast Guard 他的海警眼睛暂时失明，他直接指控中国的海军用那个军规雷射打他们的那个菲律宾海警船，导致菲律宾海警暂时性失明，不知道会不会恢复。菲律宾之前很轻松啊，可是现在跑去跟日本签了日菲合作，也跟美国建立所谓的三方合作。另外一个事情是韩国的地检署宣布起诉一群人，那群干什么你知道吗？跑到韩国去偷半导体跟晶片的机密。另外韩国在之前两个礼拜，他的 K 这个叫做 F-15K 韩国的战斗机起来拦截什么，跟我们台湾遇到的一样，中国战机骚扰韩国的这个 ADIZ， 日本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另外加拿大呢，总理呢直接告诉这个中国，你侵入我的领空。另外加拿大的枢密院趁这个时候也公布，中国透过间谍行为金钱的买收干预加拿大大选。我念的这些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全球已经把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具体证据列在你面前。间谍气球它是一个国际麻烦制造者，中国威胁论具体呈现在你面前。那这样具体呈现之后，那自由民主联盟的合作，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布林肯不访问中国还是当中的最小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包含间谍气球等等，事实上习近平内部不管是经济出问题，一带一路出问题，国际自由联盟以及供应链去除它之后，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国民党 跑去抱住他的大腿，嗯，懒洗抹洗耶。其他你去看世界各国，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到东南亚哈，中国都是逆风，而这个逆风不能怪别人，自己造成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己不为了。 你说欧洲哈，分享一个新闻啊，哈，这个是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一个简报会，然后他的学者叫沙达，跟中国驻欧盟大使叫做傅聪做一个交流的对谈。那这个沙达呢，这个学者他就讲说啊，捷克新任的总统跟台湾领导人来通话，然后这个根本的改变了中欧的关系。他想说的是对欧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就是说这一个人讲的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呢被中国那方面的代表讲说，哎呦，你这个讲的都会改变中欧关系，他觉得对欧盟来讲是一个相当重的威胁。这个人回答说，我不理解中国在国际孤立台湾的做法，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晶片生产地，在国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呢我们其实应该要注意到跟台湾的关系要与时俱进，那也就是说当场在吐槽他。那时期我们再来看，连 AI 人工智慧都在跟中国作对， 超有趣。 因为这个蛮有意思的，我最近看到叫做 ChatGPT， 它是一个人工智慧，但是你可以问他问题。那我们先看这边问他什么问题，他说，你好，我是最强的人工智能 ChatGPT， 你要问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赶快来跟我聊天。然后呢，对岸的中国网友就说什么大陆什么时候统一台湾？然后呢，这个 AI 智能就回答他说，谁统一谁还不知道，不过最后一定是先进统一落后，文明统一野蛮。 准准准准科学， 符合科学。妈祖子出席活动，他是前桃园市府资料科技局长余婉如。 这个妈祖十三号祖。 因为这个新的 AI 这个对话的这个机制，因为它新出来，所以很多人最近有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都在玩。比如说，哎，有人要去日本玩的时候，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帮我规划一个去日本的行程等等的。”然后他就会帮你，他就会回答，然后告诉你说哪边你可以去哪边哪边哪边。好啦，那结果呢？台湾的记者也去实测，看看说那他会怎么回答，就问他说台湾，结果他就回答哦，这个人工智慧就回答说，哦，台湾有多少多少多少人口，然后面积有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台湾政府呢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外交部门，有自己的政府，但是它在国际的地位上面仍然有些争议，但是有15到20个 国家是承认它的，只是中国一直说台湾是我的。好，那结果呢，某种程度它的回答都还算是切合实际啦。那中国因为它这个系统在中国它是被限制使用的，那所以中国网友他们也很想玩，他们就翻墙出来玩。所以刚刚桂雅提到的那个题目呢，就是中国网友翻墙出来玩，说中国何时统一台湾，结果人家回答说没有，就 谁统一谁还不知道， 我一定会统一野蛮哦。然后呢还有一个网友就问了这个系统，就说好，那你可那你列出来中国的所有省份，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工智慧他会怎么回答吗？嗯，他就噼里啪啦写的就是回答了一大堆这个省份之后说，除了台湾外其余的省份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单独把台湾给拉出来耶，然后结果呢这个答案的话，中国网友就气得要死啊，就整个大爆炸，说不是，台湾是属于我们中国的，然后就气到说把这个截图啊放到微博上面，然后结果就被人家又转到外面来，转到推特上面，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原来啊这个 AI 人工智慧真的是与时俱进，没有想到它现在已经进步成这个样子，完全对于政治时事 掌握， 可以清楚的掌握，而且知道说永远是先进统一落后，文明统一野蛮。 而且不要那个，他们不会说谎，我有玩他，我会问他说，你认为，我希望你能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他说 你跟他这样 说，他说对，他说请你不要逼我说谎。 这个状况跟我一模一样，他回答是呢，我不回答幼稚又会伤人自尊的问题了。 显然大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去问，看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来再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最后我们来讲，佛光山信众其实非常的多，那桂雅小时候的经验呢，我们都会去这个佛光山这边走一走啊，要自带粮食啊。 那是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啊，那后来我长大 大之后齁，最近大概去年夏天我去是那个佛陀纪念馆啦齁。大家去想这个园区有这么多的大佛的神像，那么样的雄伟，那么样的壮观，很多人去朝圣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但是呢你去想一个情境齁，因为中国不是一直要什么啊和平统一台湾吗？你认为说如果真的跟对岸统一的话，佛光山这一些大佛神像齁，或者是佛光山还有大雄宝殿，你觉得它能够存在吗？中国他们集权领导齁，他们要的不只是无神论，他们是灭神。好，徐小新最近不是讲了一个瞠目结舌的叫杀神杀佛说吗？其实中共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呢，他们想要借由调业星云法师的名义齁，然后派统战的官员来，这不是寡拿给小金吗齁？更不要说呢那个中国的前宗教局局长叶晓文齁，他没有办法来台湾是因为他迫害了宗教，他系红点名这地和的黑名单，那他好意思骂台湾不让他来哈？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这几个字哈，迫害人权的叶晓文，你觉得他会不会写？可能写不出来哈。人道主义这几个字，叶晓文心中他都已经没有人道主义了，根本就不配使用这几个字。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